的头顶，奇葩飞向天际。突然出现的你，我有点清晰，看着你越来越近，为何我的心跳个不停。窗台的许愿瓶，深藏的少女心，小纸条的秘密，每一张都有你，就是喜欢你，这首歌唱给你听，我们永远都不分离。冥冥中你注定这个人去遇见你，心愿拉低，花园可以去穿行，四目相对没有秘密，恋爱里慢慢粉色心。昨天那一场雨，此刻清晰的空气，我深呼吸，这份爱无可代替，这热爱你乐此不疲，所有关于你粉色心多甜蜜。看天上的白云飘过我的头顶，奇葩飞向天际，突然出现的你，我有点清晰，看着你越来越近，为何我的心跳个不停。窗台的许愿瓶，深藏的少女心，小纸条的秘密，每一张都有你，就是喜欢你，这首歌唱给你听，我们永远都不穿行。